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1集。他来三。临安侯府的书房里，谢长武和谢长昭正在攀谈。谢长武道：“ 沈家盯得太紧了，我们根本没法子把沈苗运出去，再这样下去，明安公主只怕要责怪了。” 事实上，明安公主已经生气了。虽然谢家兄弟将沈苗成功掳了出来，可是明安公主如今对沈苗恨之入骨，恨不得今日就能看到沈苗沦落烟花之地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谁知道因为沈信在外头弄出这样大的阵仗巡神，谢长武和谢长昭不敢轻举妄动，沈庙一直被关在临安侯府的密室之中，明安公主这样的急性子怎么可能忍耐得住？今日一早就派人过来警告谢长武，若是再不将沈庙送出去，之前的交易便都作废了。前面是沈信的手下挨家挨户的铁血盘点，后有明安公主不分青红皂白的步步紧逼，饶是谢长武再如何精明，未免也觉得头疼。 二哥不要急，沈信盘点的厉害，咱们自然要先保证自己不被暴露。 我是不急，可公主那头催得厉害。 谢长武说到此处也忍不住有些埋怨， 也不想想这样的时候若是出了纰漏，他也逃不了。 哎，行了，公主想看的呀无非就是沈庙被人侮辱，虽然我们将沈庙送不出去，却可以把人送进来，临安侯府招些粗使下人，从嬷嬷手里买人，不犯法吧？也没什么可疑的吧？ 谢长武一愣，不错呀，明安公主想看的无非就是有人把沈庙折辱一番，如今外头风声紧，沈庙送不出去，为何不能将外人引回来呢？将沈庙变成痉挛，是不是也可以满足明安公主的心态？ 三弟，你…… 谢长武道：“ 你已经想到了。 爹今日有个户部郎中的应酬，你我二人不能同时缺席，否则遭人怀疑。二哥，你先去，我让管事嬷嬷买几个粗使下人，事成之后再与公主报信。” 这几日因为时时关注沈庙的事儿，谢鼎难得安排几个应酬，两人都推辞了，再这么下去太过反常。谢长武说道：“ 我知道了，三弟你也多加小心，不要给人留下把柄。” 谢长昭应了。等谢长武走后，谢长昭才从袖中摸出密室钥匙，眼中闪过一丝诡异的光芒。沈庙在密室里待了两日，他虽然不知道具体时间是多久，由送饭菜的次数却能够猜到，一颗心不由得往下沉。已经两天了，这些人竟然没有动他，说明沈信的动静真的很大。可是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却没有人找到这里来，只能说明谢家兄弟的筹码是正确的，很难有人想到这里来。正思索着，却听见外头有人的脚步声，门被人推开了。昏暗的光线下，那人对上沈庙的目光倒是怔了一怔，随即笑了：“ 这几日每次来你都装睡，怎么今日不装了？” 谢长昭生得和谢长武有几分笑死，只是比起谢长武的隐忍来，他显得更加浮躁一些。此时也是走进沈庙，看了看已经被沈庙用过一半的清水和米饭，啧啧了两声，颇为遗憾地开口：“ 不光是公主殿下，其实我也很想看看千金小姐学狗吃饭是个什么模样，你怎么不等等我呢？” 沈庙冷眼看着他。有一瞬间，沈庙觉得他能理解谢景行为何这样讨厌这两个庶弟，就如同沈清和沈月一样。沈清和沈月尚且还要遮掩一下自己的祸心，谢长武和谢长昭却是活脱脱的小人嘴脸，连恶毒都不屑掩饰。 似乎被沈妙轻蔑的目光激怒了，谢长昭猛地捏住沈妙的下巴，逼他盯着自己。谢长昭说道： 沈小姐还不知道吗？沈将军和沈夫人如今在满定京城的找你下落，万两黄金悬赏，可惜到现在还无人认领。你说若是我将你送出去，会不会得到万两黄金呢？ 沈妙不言。 哎，可惜我也是替人办事，自然不能这么轻易地将你放出去。 谢长昭又是一笑。 放心，今日之后你的日子会稍稍好过一点。公主殿下本来打算将你卖入下等窑子里去的，可惜沈将军追得太猛，咱们便只能将窑子开到这侯府里来了。 沈妙目光微沉，似乎极为满意沈妙这副姿态。谢长昭凑近沈妙，几乎是在他的耳边以一种诡异的音调低语道： 早上我吩咐管事嬷嬷去找几个看院子的大汉，要身强力壮的庄稼汉那种，你说过了今夜你还有力气等我吗？ 沈妙垂眸，袖中的手却是暗自摸到了那把带着钩的簪子。这两天他也没有闲着，每天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毅力，慢慢地反手用簪子磨手脚上的绳索。他估摸着到了眼下，手脚上的绳子都只剩下一点点相连的地方，只要轻轻一挣就能挣脱，到时候他就用簪子刺瞎谢长昭的眼睛。这世上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所谓的绝路也不过是没有勇气去试一试罢了。 哎呀，可是我不愿意将你这么个娇滴滴的小美人拱手让人呢，细皮嫩肉的官家嫡女。 谢长昭重重地咬了嫡女二字，微笑道： 倒不如让我先享受。当初谢景行那个小杂种似乎对你有些不同寻常。 谢长昭笑得有些下流。 他那个人，我同他做了十几年兄弟，最是了解不过。你和他之间怕是不是普通关系，怎么，沈小姐是谢景行的姘头吗？ 谢长昭话说得如此难听，以至于沈妙也显出一点愤怒来。然而这愤怒却像是取悦了谢长昭，他大笑道： 你是他姘头也没关系，这么多年，那个小杂种在临安侯府压了我兄弟二人这么多年，今日我就睡了他的女人，这感觉也不亏。沈小姐应该感谢我，你的第一次给了我这样的官家少爷，比跟了那些泥巴里打滚的庄稼汉好得多了。在我之后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粗鲁。 他猛地扳过沈妙的头，拇指在沈妙的脸上摩挲，面上升起了一些迷醉的神情，确实令人作呕。沈妙目光平静，却是算计着在什么时候将簪子戳进谢长昭的眼睛，又如何再刺瞎他的另一只眼睛，废了他一双招子，看他如何横行。谢长昭的目光微微清醒，他突然沉下脸看向沈妙，问道： 你为何不怕？ 沈妙瞧着他，谢长昭沉着脸，似乎对他无动于衷的反应十分不悦。他道： 你为什么不怕？你还在等谁来救你吗？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谢长昭忽然纵身一跃，沈妙躲避不及，被他一下子扑倒在地。这下子再也顾不得别的，双手双脚挣开绳子，可他还未来得及伸手拿出簪子，谢长昭却猛地在他身上乱啃起来。他像是疯了一样，嘴里胡乱嚷着： 你在等谁来救你？莫非是那个死了的谢景行吗？ 沈妙好不容易才摸出簪子，谢长昭背对着他，脸埋在沈妙的脖颈间，就要扯开他的衣衫。沈妙目光冷然，扬手就要对准他的后背刺下，却在余光中扫到门口时蓦地停手。 你以为谢景行会来救你吗？ 谢长昭嚷嚷道。 那个小杂种已经被剥皮砍头，死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。 此时平静的带着收敛的磅礴怒意的声音在空旷的密室淡淡响起。 是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